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99章，白斩鸡留低呢几隻字实在就令人匪夷所思，但系呢阵时唔系关心呢个时候，所以我将个注意力嘅转移咗，开始观察起呢一张镶嵌喺空中嘅大鼓。鼓面呢就白中透青，触摸之下就好粗糙，唔似得常见嘅羊皮。就喺呢阵时，我突然间发现呢个鼓皮后边似乎好似藏住啲乜嘢嘢喎。有一样嘢嘅投影就喺个鼓面上边形成咗一嚿淡淡嘅阴影，鼓里边唔通有收埋嘢？白斩鸡当初系唔系发现咗呢一个，所以先会放咗个成扣，然之后结果就俾人哋暗算呢？一谂到呢度，我嗱嗱声掹把匕首出嚟，一嘢就插入个鼓入边，将呢个鼓面嗰啲皮夹就切开。冇几耐，呢一个咁嘅大鼓就俾我切出咗一个 L 型嘅开口，一揭开鼓皮向里边一睇，我不由得个大吃一惊。原来喺呢个鼓嘅正中央嘅位置，显然摆放住一具嘅人俑。嗰啲灯光啊打入去，见到大鼓另一个侧面嘅鼓面上边，显然有一个抱住只脚卷成一嚿嘅人俑。嗰个人俑啊睇唔见块面，用嗰啲黑布系包住嘅，唯一吸引我眼球嘅就系喺呢个人俑嘅颈上边挂住一个金属制嘅物件。我仔细一睇嗰样嘢，即时成身就打咗个冷震，因为嗰个人嘅颈上边挂住嘅显然系一个黑铁咁嘅镂空咗嘅空心圆球。吓，呢个嘢点解会同埋鬼王墓里边嘅神灯系一模一样嘅？我个脑里边即刻就闪过一连串嘅疑问，心谂吕叔一路苦苦咁揾嘅所谓嘅锁匙，希望能够揭开呢个神灯隐蔽嘅秘密。唔通讲呢啲神灯同埋谱真系有关？呢、这个人条颈上边戴住嘅嘢又代表咗乜嘢呢？佢点解会被放咗喺呢度嘅？我系咁睇住佢颈上边挂住嘅黑灯，即刻叫喺上边嘅豆腐同我就递咗个铁推子过嚟。呢一样铁推子呢，原先系用来开呢个自来石嘅，咁佢嘅顶端就带住弯钩，我用活动管就将佢嘅长度伸过去，好快就掂到咗呢个尸体颈上边嘅嗰个黑灯。我出嚟一拉，黑灯就连接住嘅绳索即刻就应声而断，随住呢一股咁嘅拉力，嗰个尸体就应声而倒，一下子就跌落去。跌到咗呢个木质嘅鼓身上边，跟住听到嘣嘅一声，瞬间呢一嚿嘢就跌到四分五裂。呢、这个咁嘅声响就喺个鼓入边回荡，一圈一圈咁震荡开嚟，而且只系觉得呢个声系越嚟越响，震到个耳心都开始发麻，而且佢仲根本冇停落嚟咁嘅意思。我即刻就抽身出嚟啦，亦都唔顾得去睇手里边嗰个黑灯啦，就顺住个绳索向上爬。呢阵时嗰啲鼓声系咁喺度回荡，而家即使出咗嚟鼓外边，亦都能听到嗰啲一阵一阵回荡住嘅叮铃隆隆嘅声音。嚟到呢阵，豆腐已经将白斩鸡成身就搜咗一次，将搜出嚟嘅物件呢整整齐齐咁摆咗喺个地上，一眼睇落去都系啲小物件。就冇发现有嗰啲白书地图嘅踪影，睇嚟呢样嘢，因为呢就唔系喺白斩鸡嘅身上，因为呢就喺佢死咗之后已经俾人哋攞走咗啦。豆腐见我翻上嚟，手里边就攞咗个神灯，佢不由得个大惊咁讲：，喺边度搞嚟噶？我将下边啲嘢讲咗一次，豆腐话：，哇，呢样嘢真系假噶，唔怪得知。吕叔就会同哑巴去合作，原来呢个地方同神灯都有关噶。系家下嗰个鼓声啊，越嚟越大，随住声音嘅震动， 冰面上边无数嘅大鼓都好似听到感应咁啊，齐齐就响起上嚟。一隻鼓嘅声音呢仲可以喺承受范围嘅，但係啲度成百上千只鼓一齐咁响啊，真係顶唔顺啦。甚至我感觉到自己脚底下嗰啲冰面都开始震起上嚟添。就喺呢阵时，豆腐惊呼一声咁指住个洞顶嘅位置讲：喂，你快啲睇！顺住佢只手嘅方向一睇，见到呢个洞顶悬挂住嘅嗰啲冰锥稍微细一啲嘅，已经开始抵挡唔住呢啲声音嘅震动，全部啊断裂跌咗落嚟。我瞬间就明白咧，呢一个鼓里边八成系相通嘅，一鼓喐就万鼓响。呢一个声音喺呢个冰窟里边层层咁回响，再加上大鼓里边嘅声音不断咁提高。呢一种咁嘅现象一直咁发展共鸣落去，成个冰窟都会被呢啲声音摧毁。我不由得个倒抽一口凉气，同阿豆腐讲：哎呀，死啦，中计啦，快啲向个冰洞里面跑啦！呢一个冰洞就系唯一嘅通道，由于佢长方形嘅结构，声音呢就唔会传得太深，只要跑到呢个冰洞嘅深处呢，应该就可以避开危险。我同阿豆腐亦都唔顾得白斩鸡条丝啊，孭住啲装备，擘大个髀啊，系咁走。但系点知就越急啊，越容易出错。豆腐先走咗两步，脚下边一闪，跟住就嚟咗个狗食屎，手里边嘅黑灯就画出咗一条低矮嘅抛物线，就抛咗喺后边，竟然又跌翻落到去白斩鸡嘅身上啊！我即刻将阿豆腐扯上嚟讲：，喂，你得唔得醒啲噶？豆腐一路喺度妈妈叉叉，一路喺度讲：我顶，我真系唔知道咩回事啊！头先好似有啲咩嘢喺度掹我只脚咁啊！我低头一睇，脚下边嗰啲冰面啊平滑无比喎，边度有咩嘢嚟掹脚啫？以为豆腐喺度揾借口咧，于是我就唔理佢啦，正打算转身就将个黑灯攞翻翻嚟。不过就见到白斩鸡摆喺鼓面边缘嘅嗰一条丝，随住啲鼓身嘅震动，开始就向下滑啦。未等我行近，白斩鸡条丝就已经连同嗰一盏黑灯就跌咗落去。我心里边打个突，向下边一睇，哎呀，隐约只能够睇到白斩鸡条丝以一种古怪嘅姿势就瞓喺下边嘅冰面上边。至于嗰个黑灯，由于个体积嘅太细，都睇唔到啦。呢阵时不断咁有嗰啲冰锥啊，系咁向下揼。咁睇嚟，我而家真係冇辦法返转头，只能够就真係一路闹住豆腐喺度拖后腿，一路呢就向冰洞嘅深处跑过去。跑到深处一段时间之后，嗰啲咁嘅震耳欲聋嘅鼓声一下子就细咗好多，而我眼前嘅冰洞由开始嘅一个人咁高，成呢个放射状咁扩阔，能够睇到非常之明显嘅人工痕迹。我手里边嘅探照灯仲系哑巴先前所留低嘅嗰一支，用嘅时间好长，电源亦都比较弱啦。睇嚟我同阿豆腐咁样样一口气嘅发力狂奔，至少就走咗去百几米，亦就系讲呢一条冰洞已经有成百米咁长。而呢阵时光线嘅尽头显然就出现咗一扇嘅大门喎。呢一个系我哋进入呢一个玄冰墓以嚟第一次睇到嘅墓门。喺呢度之前就好似嗰啲石碑上面所写嘅一样，几乎冇遇到任何嘅一个墓门一类咁嘅阻挡。普真佢真系利用天然嘅迷宫同埋安插嘅诡异机关，将我哋一行人呢就玩到个氹氹转。而家睇见呢一个突然出现嘅门，我不由得嘅警惕起上嚟。再行近一啲，先发觉原来呢度系一座阴门。何为阴门呢？咁啊，想必然大部分人都见过嗰一种俾死人烧嘅纸人啊、纸马、纸房啊、纸手机诸如此类。喺乡下咧，有啲地方阔绰啲嘅人，喺人死后停尸嗰个期间，会喺个尸堂嘅入口处咧，用呢啲竹篾同埋纸就去扎一个假嘅门房。活人嚟拜祭嘅时候，就企喺呢个门前，呢一度就叫做阴门啦，相当于死人嗰啲宅院嘅门口。我哋眼前嘅呢一度阴门就系咁样样， 不过呢，佢就唔係用啲竹篾同埋啲纸嚟扎嘅，而係顺住呢个援兵顺势而作嘅。表面呢已经被拆咗一层黑色嘅嘢，亦都唔知係黑漆呢定係其他咩嘢，深深严严咁挡住喺我哋嘅面前，一眼望落去真係好似係阴间嘅大门竖立喺前方咁。不过呢一道阴门呢只係有门房，所以就冇阻挡作用。佢除咗一个框架再加一个高高嘅冰门铲之外呢，就冇其他嘢啦。阴门嘅流传来由就已经好耐嘅。究竟係出于边度亦都唔可以考证啦。不过一般呢就多见于喺呢咁嘅停尸吊丧期间。好似呢一种将阴门收咗喺呢个墓室里面真係少见。豆腐盯住嗰个阴森森嘅门房讲，哇，我好似有一种入去另一个世界咁嘅感觉嘅。我讲，自从落斗嗰一刻，我哋早就已经入咗另外一个世界啦。呢一个系属于死人嘅世界，活人为咗利益嘅纷纷而嚟，喺一个地底嘅世界里面同啲死人啊展开搏斗。呢一个阴门系死人嘅大门，我估呢一个咁嘅援兵冇真正嘅主人，就快要露面啦。於是我估唔得咩节约光源啊，将个光线啊调到最大，同阿豆腐就跨咗入去呢个阴门入边。喺呢个阴门后边系一个小型嘅冰屈，一眼就能够睇到头嘅。一行入去，喺我嘅眼前竟然可以睇到无数嘅人影喺度打转。吓，喺呢啲咁嘅地方，点解会有咁多人嘅？吓都吓死啦！但系仔细咁睇一睇，原来呢度系好多冰雕嘅人摆住各种嘅姿势，上咗颜色，栩栩如生。我嘅灯光一转，嗰啲光线流动，一眨眼真系仲以为啲人喺度喐添啊！再一睇呢啲人嘅造型，即刻就等人哋觉得好奇怪。只见其中有两个人呢系面对面咁踎住，两个人中间就架住一支棍。两个人就各执住一棍嘅一头，好似喺度做嘢，又好似喺度玩乜嘢游戏咁。冇几远处有一个女性咁嘅造型，手里边呢就捉住一个圆碌碌嘅嘢，做出咗一个抛钉咁嘅动作，好似系一种游戏，又好似系一个仪式。豆腐就一路感叹呢个女人啊，真系雕得靓啊！一边呢就仔细咁细睇，忽然之间。豆腐的动作一停，跟住好似睇到鬼咁，系咁退后，嘴里边大声咁叫：，哇！我顶你啊！我以为佢喺度抛绣球招亲，原来你知唔知佢手里边攞嘅唔系绣球，系乜嘢啊？系人头啊！人头！哇！我心里边一动，即刻仔细咁一睇，果然呢、这个女人手里边攞住嘅系一个好细嘅人头，睇嚟咧好似系一个出世冇几耐嘅婴孩嘅头啊！可能嗰度外层啊包住啲冰，所以之前我哋又冇睇出嚟。啊，一个抛头嘅女人，唔通呢一个系某一种嘅邪恶仪式？呢一个咁嘅援兵墓嘅主人，究竟系边个呢？